是不是也把你的心里话唱出来了？庆幸有你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人因为不了解你，不理解你，他没有看到你身上的闪光点，所以他也不会和你靠得很近。但是因为了解，因为知道你的好，而一直在你身边从来没有离开的朋友。 一颗尘埃， 今天晚上就是小小的生日，所以这首《因爱发光》也是你的朋友为你点播的。 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楼，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却逃不出浩瀚的天空。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记忆被慢动作一一浏览，谁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对星空，我不想再许愿，为这披风我有我的飞行，我想以真实的我来骄傲，哪怕我只能划过梦中你那片天空。 这首歌叫《因爱闪光》。我们说一个人他如果有光，就会在人群当中轻易被别人看到，不仅可以这光亮照亮别人，同时也可以温暖别人。这样的人呢，在他过生日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对他说生日快乐，也会希望他真的每一天都像生日这一天这般快乐。 下面这首歌呢就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付小贵儿，这是来自卡奇花生点播的歌曲，他说我要点播一首 Tank 吕建中的专属天使，送给我的女朋友付小贵儿，你就是我的专属天使，生日快乐。 我不会怪你对我的伪装，天使在人间是个长好翅膀，人们越倦鲁莽，而你相信善良，这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小小的手掌，厚厚的温暖，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不敢想的梦想，透过你的眼光，我才看见它原来在前方，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是你是我的专属天使， 是卡奇花生送给女朋友付小贵儿的。然后呢，楼下凯丽朋友看到了你发来的点歌单，你说今天是小小梨花飞梦的生日，也是他和他的大坤一起过的第一个生日，所以呢要点播一首歌曲祝他生日快乐，新婚快乐，永远快乐。哎呀，作为同是天蝎的女子哈，我想这首歌送给你们，应该会让你开心的。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 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融化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感动了很多朋友的歌曲《往后余生》，送给今天过生日，同时也是今年刚刚结婚的爱听广播的你，希望你一直这样幸福下去。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订购人静静要送给在他这三年当中给予了他很多细节温暖与爱的响尾人陈印华。当我看到他认真地写了这么多你为他做的事情，不禁想起有一句话说，爱真的不要听他说了些什么，而是看他默默地为你做了些什么。静静在广播当中想大声地表扬一下陈印华，三年了，他一直陪在我身边，陪我认真吃每一餐，早上给我熬红枣枸杞姜汤，中午晚上想着办法换着样给我做饭。真觉得一个男人能愿意为你做这些很感动，在我难过的时候，他耐心地给我安慰，给我拥抱，每一个我想要的东西，他都努力为我争取，有时候甚至要很多的夜来赚钱，很辛苦，很不容易。在我上课的时候，他冬天坐在车里等我，一天又一天，能接送我的时候，绝对不让我走，因为怕黑，所以半夜随时叫他起来，他都保护我像一个小孩一样。我很平凡，但是为拥有一个坚定爱我的人而感到庆幸，感到幸福。人生有这样的一个人真的足够，我也在不断努力，希望可以让他更幸福。所以今天晚上我想为他点播一首赵传的老歌，爱要怎么说出口，送给他，老公我爱你，让我们一直爱下去吧。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日前在北京人艺菊影剧场开幕。从11月6号到12月28号，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剧目在首都12所剧场呈现39场精彩演出。由多地青年戏剧人联手打造，充满迷幻色彩的超日常悬疑剧《绿精灵》将于明天到18号在鼓楼西剧场上演。这部剧由一个荒诞的事件引发一连串啼笑皆非的疑点。三个演员，三种角度，讲述同一时间发生的三个不同故事。三人被高度苦艾酒绿精灵所充斥的夜晚，到底谁在说谎？真相又是什么？一切的谜团即将揭晓。再来关注电视节目。11月14号，许继峰执导的浙江卫视大型纪录片《西泠映射》系列续片《孤山路31号》将率先开播，以穿越历史的影像再现百年名社传奇。孤山路31号主题曲《湖山记》也即将上线，由张艺谋御用作曲家陈其刚带领北京奥运主题曲《我和你》原班团队担纲制作，总导演许继峰作词，著名音乐人王之一作曲。在近日曝光的片段中，歌手霍尊一袭白衣倾情献声，翩翩少年颇具文人气息。最后再来看真人秀演员的品格，今天正式开始录制。这个节目着眼于年轻演员市场，注重培养年轻演员演技的同时，更注重他们专业演职能力和品格的塑造。首次录制60位高颜值新人演员集结，他们将要在节目中接受为期100日的专业培训和考核。节目将于12月在爱奇艺全网独播。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星期二晚上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他自己说自己是个大胖子的佩奇，是个大胖子。上一次点歌还是他上大二的时候，现在呢，人家研究生都毕业了，也迈入了社会。最近说负能量有点多，想为自己点播一首歌曲，愿自己不管生活有多少挫折，还能依旧为生活中的小感动而热泪盈眶。 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从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 习惯说谎，只是变成熟了吗？有一套房子之后，才能去爱别人吗？总是以为成功之后就能抚平伤痕，欲望变卖着错过的人，当青春耗尽，剩面目可憎。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哦哦， 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像被命运叫醒了。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让 SHE 在11月13号再次提醒你一声，你曾是少年。原来那么斗志昂扬，现在也不能败下阵来。希望你能够因为这首歌而突然之间斗志昂扬，又觉得自己充满了正能量。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Jason 小五哥要点播的，他说好朋友甄伟亮因为工作呢就要离开北京了，所以很想为他点播一首经典的《朋友》，希望他在新的城市工作顺利。你的朋友五哥、孙毅、梁涛、金梦娜，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朋友无论在哪里都不要忘了，那份情谊永远都在心里。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手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瞬间，疲惫依旧，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虽然听了很多遍，也在 KTV 中唱过很多遍，但是每当有人点播这首歌的时候，依然会觉得生命中有挚友，有老友，有时常在你身边倾听分享和分担的朋友，是我们这辈子太大的福气了。这首歌呢，也是听友要送给即将远行的朋友，愿你保重。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有一点定制感的听友他想听到的。他说十年前还是中学生的我第一次听到了你的声音，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伴我入睡，十年后我想在北京这个包含了我很多个第一次的城市说出来我第一次点歌请求，算是实现了我当年的愿望吧。你好听友，陆琪，陆林之才，确实之前没有看到过你的名字，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很想为自己点播一首五月天的歌曲，你说我要把这首歌作为我生日的压轴节目，能为自己的生日最后尾声留一点特别难忘的记忆，很甜心。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斩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终看见漫长空座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静静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情绪，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动词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真的痛，总是来的 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放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 生日快乐，11月13号出生的天蝎男，愿这份难忘的记忆将会是你以后的每个生日在尾声的时刻都会对自己讲的，那一年的时光机永远都放在心底。好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毕竟呢时间很短，我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听友的点播要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呢，明天晚上9点钟我们继续回到这里，我来帮你完成你的心愿。稍后呢是另一档节目，叫做男左女右，不过我还会在直播间等待叶谦的到来。那我们一会儿继续 NZNY 吧。最后这首歌只能听39秒，叫做称兄道弟。 这世界太多人，